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7集，曾时。沈泽川从州府出来时，天已经晚了。他算着时间，小池也应该还在回城的路上，便也不急着回家。下街时前头一亮，费胜提着灯笼给沈泽川把路照得清清楚楚。沈泽川这几日忙于旁事，还没有和费胜交谈过。费胜每日尽力与陈阳几个亲近，给几缸端茶倒水最勤快，这人是在去都滚出来的老手，当下给沈泽川掌着灯笼，路上也没开口打断沈泽川的思绪，面上看着像是给沈泽川提提灯笼已经知足了。街上有些人，费胜小心地引着路，忽然听沈泽川说， 今早侯爷出门，听说你也自荐了。 费胜神色如常地说， 我见古今伤势未愈，想替他催侯爷跑一趟。 沈泽川看着路没再说话，待回了宅子，乔天亚便接了灯笼，庭院里还有古今，轮不到费胜值班，他便自觉地回去了。 主子晾着他，是怕他会心生怨愤。 沈泽川进入长廊时回了头，看那边的费胜已经转入洞门。 我有心用他，他却未必看得上我。他在锦衣卫中的品阶与你只高不低，韩城算是他背靠的大树之一。先帝暴毙前，他还是韩城的左膀右臂，韩城要杀他，总得要个理由。而这个理由，他来慈州数日，却始终没有对我开口的意思。 沈泽川站定，对乔天涯微微一笑。 他肯在去都孤注一掷，原本就不是冲着我来的，而是冲着策安。策安是李北王嫡次子，当时世子重伤，旁人都以为策安回去是要接替萧方旭的。费胜已经和韩城起了间隙，与其委曲求全，不如索性离开去都，去李北另谋条出路。救命恩人这个身份，足够他在李北有个安稳。 乔天涯对费胜有些了解， 古今如今负伤不便，他今日自荐，就是想要顶替掉古今的位置。可惜侯爷是个硬心肠，不肯给他这个机会。 但是费胜早有准备，他对纪刚如此殷勤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今日的自荐是种试探，他已经明白了萧迟野的意思，便把目光又挪回了沈泽川身上。 这人有真本事，比起古今不相上下，如果真的弃而不用，就太可惜了。 他们言语间已经到了庭院，古今要安排人上菜，沈泽川让他等等。 差不多该回来了。 沈德川回身， 你去门口接一接。 谁知这一去就是半宿，萧迟也迟迟没归，沈德川一直没睡，等到烛都燃了一半，才听着前头有动静。萧迟也大步入内，却没有立刻进屋。他一身灰尘，在院子里脱了外袍，回身看着后边的人，嘴里却喊着 兰州。 沈德川的目光越过萧迟也的肩膀，看见陈阳和古今搀着个人进来，庭院里不够亮，沈泽川竟然没有看出来这人是谁。这人的袍子被扯得稀烂，底下的裤腿也破着口子，蹬着一双裂开的草鞋，腿上全是泥垢，人站不稳，全靠陈阳和古今架着，嘴里说着胡话，整个人蓬头垢面，狼狈不堪。沈泽川借着那微弱的芒，在电光火石间想起什么。 于大人。 那人浑身一抖，睁了几下，不可置信地从昏暗里窥探向前。他乱糟糟的头发里露着双眼，看到沈泽川愣了半晌，随后吞咽了几口唾沫，嘴唇翕动，猛然间嚎啕大哭起来。于小在哭的声音沙哑，他不住地擦着脸， 累死老子了。同志，元府没了，我也要死， 这一路上东躲西藏，活得太辛苦了。 沈泽川随之一惊，跨出一步，沉声地说：“ 海阁老怎么没了？” 余晓在喉间被哽咽声堵塞住，他想要回答，却竟是哭声。他哭得厉害，几乎要滑去地上，不断地摇着头，最终在那肝肠寸断里，声嘶力竭地用官话说：“ 元夫，元夫死谏无果， 先带他去平复片刻，换身衣裳。古今去跟厨房说，做些汤水送过来。” 萧迟也冷静地说。那凄绝的哭声萦绕不散，沈德川仍旧站在原地，任凭他有千百种猜测，却都没有料到海良一会死。海良一是去都的定海神针，当年花潘两党那样权焰冲天，他都能在内阁稳居不倒。如今李建恒一死，即便韩城要扶持自家子嗣，海良仪也该是朝野内外首推的托孤大臣。萧迟也扶住沈泽川的手臂，让他从木染里回神。萧迟也说：“ 我在猎场往西几里外的匪群里发现他的，他出去都不容易，又在离开丹城后被土匪打劫，只能赤脚徒步往磁州走。他贴身带着信是岑玉给你的，他知道去都的消息，也知道启东的消息。” 于小在入屋时还是需要人搀扶，他饿得没有力气，在谈话以前就抱着饭碗狼吞虎咽，他吃着饭还淌着泪，像是赶着时间噎得直咳嗽。待到饥饿稍缓，他才用干净的帕子闷了面，擦拭少顷。 还能活着见到同志，万幸。岑大人的信就在我怀里，一路上贴身存放，生怕被土匪搜去。 于小在跪坐着，艰难地说：“ 万事开讲以前，我要先告诉两位，即将登基的新帝是个女子。” 朝堂上没有女人的位置，天理把他们驱赶进了闺阁，成为红楼小院里的易碎物件，受着君臣父子的万般呵护，待嫁时就是被孤家的慈嫔，挪动起来不需要顶天立地的志向。太后花鹤伟出身显赫，是花家的贵门嫡女，及笄前没有见过墙外天，及笄后仍然守着深院墙。她从夫君手中夺走了这世间至高无上的权柄，却始终没有跨出那条线，而是垂下了珠帘，谨慎的端坐其后。大帅戚竹英同样出身显赫，是戚家的将门嫡女，打仗前也定了人家，打仗后无人敢娶，没有该得的封赏，只有玉龙台前的退让。礼部说他不配享有身后明供庙堂的特权。戚竹英这个名字至今都被打为启东小女，只要戚时雨的儿子们争点气，兵马大帅的职位轮不到他。薛修卓最初没有想要扶持林婷的念头，当他知道黄四是女儿身时，那种极端的失望让他马上改变了策略，但是当他见到林婷时却改变了主意，因为林婷太像了光成帝了。只要是上了年纪见过光成帝的老臣，都能一眼看出林婷的出身，这是李氏乱伦下的异类。永一年间东宫倒台，光成帝出宫的唯一理由就是探望患病的秦王，以及秦王貌美如花无力反抗的妻子。光成帝在永一年后期没有宠幸的妃嫔，他病倒以后，身为皇后的花鹤伟就把持了前朝与后宫，严防他再诞下皇嗣。在这层层围墙里，光成帝把目光放到了他的儿媳身上，可惜秦王妃生了个女孩。光成帝像是头殚精竭虑的老狮子，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，连眼皮子都没有抬，彻底绝了雄心壮志， 秦王不知是否听说了什么，没多久就病逝了，死前把林婷扔出了曲都。然而他像是命中注定，又被湘云捡了回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